收睇紧 My Radio 嘅你，相信已经知道我哋非常需要你嘅支持，先至可以营运落去。请持续支持 My Radio 月费计划。大家可以经 PayPal、PayMe、转数快或者 Patreon 缴交月费。喺度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嘅月费计划。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 Radio。 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這個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呢，是極有可能即是最先去承認這個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是吧？因為你看回他在七月底的時候，王毅和這個塔利班的代表團的那種所謂互相承諾，當然現在中國最關注的就是這個塔利班和這個東特厥組織的那個關係，是吧？咁因為這個東特厥組織呢，它是會影響這個新疆問題的，是吧？你而家啲西方國家日日就西疆嘅人權問題喺度指手畫腳咧，佢共產黨咪好簡單咯，講嚟講去都係屌即係強烈譴責、堅決反對八個字就講完噶啦，係咪？唔係你啊干涉內，對於呢、這個即係嚇西方社會干涉內政，我哋強烈譴責、堅決反對八個字就講完噶啦。但係對於塔利班就唔同啦，大佬係咪？因為佢會影響呢個新疆噶嘛，係咪？所以呢個就係佢一定要得到你塔利班嘅嗰個承諾，喂。你唔好撐呢一個東特厥組織啊！唔係你影響到我哋即係新疆係嘛？咁就同你就冇計傾啦咁。亦都係一種可以講係超前部署係嘛？好啦，你七月底見佢，跟住佢八月頭就即係就呢個塔利班喺呢個阿富汗就勢如破竹係嘛？跟住美國佬就已經嗰陣時要話撤軍，拜登一話撤軍咁，跟住就搞掂你啦，好快嘅啫係咪？即係所以有啲人話。呢、這個拜登宣布嗰個撤軍或者個撤軍行動咧，基本上就係加速咗呢一個阿富汗政權嘅滅亡啊嘛，係嘛？令到塔利班可以即係取而代之啊嘛，佢係第一個要多謝嘅應該就係拜登，係嘛？咁其實有啲人就咁樣睇嘅嚇，即係呢個亦都係共產黨考慮到即係佢本身即係、就是、中國啦嚇，考慮到佢本身嘅利益嘅係嘛？即係話如果你塔利班一旦即係、就是掌握政權，即係喺佢見佢嘅時候之前，可能係咁樣諗嘅，即係計嗰條數，知道美國又要撤軍啦，咁你塔利班咧就一定可以即係重新執政，係嘛？咁你而家咪同佢傾定先咯，傾定先就係話，即係你如果佢因為咁樣部署咗，跟住承認呢個塔利班，咁佢可以換取呢個喺中亞地帶，即係話特別喺呢個阿富汗嘅周邊咧。咁喺個新疆問題裏面咧，咁你可以同佢達成一啲政治交易，係嘛？係嘛？變咗呢個東特厥組織咧，就唔可以堂而皇之，係嘛？喺新疆問題裏面咧，去發揮佢嗰個影響力啊，甚至導致呢個新疆可能都會出現一啲所謂恐怖襲擊，係嘛？咁但係有個問題就係話，即係喺道德上咧，你係講唔通。正如我頭先所講，意識形態係南言不切，你係無神論。佢係極端宗教恐怖組織，係咪？狗即係狗唔搭八，係咪？咁但係認真去分析咧，其實就一樣。屌你乜兩個都係恐怖組織，係咪？咁所以如果中國係第一個承認塔利班政權，大家就唔需要覺得奇怪嘅。咁有啲人就即係台灣就當然而家最近都猛喺度朝野兩黨拗緊呢個阿富汗問題啦，大家就喺度打嘴炮啦，係咪？即係我覺得呢個毫無意義嘅嚇。阿富汗當然唔係等於台灣啦，係咪？甚至乎拜登行出嚟講，我哋喺呢個韓國 喺南韓同埋呢個日本係咪同埋台灣問題上邊咧，我哋都企得好硬嘅咁樣。咁但係南韓同日本同台灣又唔同啊，大佬係咪？南韓同日本同美國嘅關係，佢有個條約，有個協約喺度噶嘛，大佬啊，係咪？咁你同台灣有咩協約啊？喺1979年之前，中華民國同呢個美國喂有一個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咁而家係冇噶嘛，係咪？我做緊節目啊，哥，係嘛？而家係冇噶嘛，係嘛？而家係咩啊？而家係嗰個即係根據台灣關係法嗰種關係就係、是。講句難聽啲就賣武器俾你啫嘛，淨係屌你咪真係賣武器，同埋喺而家客觀嘅政治情勢嚟講，同中國嘅關係咁惡劣，咁佢要利用台灣嚟做一個工具，就咁啫嘛，係嘛？嗱咁你個關係，你會唔會實際得過同韓國同呢個日本嘅關係咧？係嘛？即係當然大家都會有種諗法、就是，就係喺而家咁嘅即係國際形勢底下咧。即係台海固然係風高浪急，係咪？但係只要你台灣朝野可以團結一致嘅話，喂，你可以即係同仇敵忾都頂得住噶嘛？你睇翻當年即係蔣氏父子年代，我成日講嘅係咪？喂，你而家今天嘅民進黨，你成日喺度抽國民黨水唔緊要，國民黨已經等於倒下去的靶子，佢係一個在野黨，係咪？屌你成日喺度抽佢水都冇意思嘅，基本上係，除非你驚佢會重新執政，我睇就好難喺可見嘅將來，係咪？即係你將來會出現就民進黨跨台嘅就係多黨執政嘅啫，聯合政府呢個係極有可能出現嘅，我話俾大家聽，係咪台灣？咁但係喺而家目前咁嘅情況，你國民黨無論國民黨在下一屆的選舉就是這個九合一選舉裏面即是出年2022年那個它是有機會可以維持現在即、就是我的看法就是現在這十幾個縣市即是多數執政的地方但是選總統是輸夠的還有立法委員又是國民又是民進黨的天下來的沒得談的這個是是吧它是即係佢想永續執政，可唔可以永續執政唔知道，但係你國民黨想執政咧，個可能性係極低。所以大家喺台海問題、兩岸問題裏面你朝野兩黨都冇共識嘅話喂，你變咗會唔係淨係你兩個黨嘅利益問題，邊個執政、邊個下台，而係台灣嘅危機喂，美國喺阿富汗呢件事係令到台灣有好多人真係會即係藉呢件事件，喂係會諗翻起以前喂。1979年點解卡特會承認呢個中國呢係咪？又會諗前啲杜魯門點解會出賣中華民國呢係咪？再諗前啲就係國共內戰嘅時候，屌你美國佬點樣出賣呢、這個即係、就是、蔣介石政權係咪？就諗翻起曬，所以我咪話成日講，喂你美國出賣中華民國已經係前科累累。咁但喺美國嘅立場就好簡單，四個字講曬國家利益。杜魯門點解當年要將呢一個麥克阿瑟同中華民國關係最好嘅呢個麥克阿瑟將軍喺韓戰嘅戰場召翻嚟咧？點解唔打落去咧？打落去就打入已經去到鴨綠江，跟住入到大陸嘅啦，大佬係嘛？嗰、那個時候就係真係蔣介石反攻大陸最好嘅時機。咁但係政治就係咁啊，歷史就係沒有如果，只有教訓係嘛？所以今日係呢一個823炮戰63周年。喂，講起呢個八二三炮戰咧，今時今日，即係我記得兩年前咧，即係選總統嘅時候咧，2020年，蔡英文親自去金門啊，八二三炮戰，大佬，應該係2019年啊，八月啊，親自去啊，咁嗰陣時就為咗選票啊嘛，你老尾今日八二三63周年，另外啲相關嘅官員都唔去。不要说个总统，总统今天做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打高端疫苗。就台湾呢个危机在这里，现在不是说我在这里喂、就是哎、你批评民进党，屌你等于你亲共，这个逻辑是很荒谋的、okay? 而是你要想想喂历史真的只有教训。你想想当年喂1958年至1978年这20年的所谓金门炮战是吗？喂如果顶不住台湾就玩完了。再推前啲，1949年，喂，共產黨已經佔據全個中國大陸，跟住就發動攻廈門，係嘛？即係剩翻個廈門，攻廈門，跟住攻金門，攻到金門就攻唔到啦，古寧頭大敗， 古岭头一役大败，全军都被消灭。这个在台海两次战争都是在那个所谓反共复国时期，国民党共产党都是输的。现在我们看到这张照片就是823炮战，中间戴黑眼镜的就是余大为将军，国防部长，是吧？这个823炮战是20年了，哥大佬，是吧？古岭头就是1949年，是吧？就是那个金门保卫战，叫做。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在历史上这个叫金厦战争，就是金门厦门，是吧？这个是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其中一场战役，是吧？这一场战役奠定了，就是说这个中华民国可以在台湾继续生存发展，是吧？就是这一场战役，咁都死好多人噶，双方都系咪？咁但系共产党就冇甜头嘅，又登唔到路，上嚟就全部俾人俘虏晒，一系就杀晒，系咪？咁当然啦，嗰阵时美国佬有冇帮拖？冇嘅，即系你有冇派军队嚟帮你？所以如果你而家期望美国佬可以派军队嚟帮你，咁咪真系再睇下阿富汗呢件事，你就真系会寒心噶嘛，系咪？咁當然，即係喺成個客觀嘅政治形勢啊，國際政治形勢嚟講啊，即係中共都不敢措辭，係咪？如果你真係興起呢個台海戰爭，佢自己都可能內戰。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咪？即係我哋讀歷史嘅人咧，古今中外，你唔會相信一樣嘢，就嗰個極權可以千秋萬世嘅，從來都冇嘅。暴政啊，可以千秋萬世，從來都冇。除非你習近平發緊夢，屌你諗咩？就係你呢個極權咧，就可以千秋萬世。你呢個所謂中華民族復興嘅夢，你呢個極權統治可以千秋萬世，你係發夢係咩？喺古今中外嘅歷史，未知有人任何一個暴政係咩？即係你共產黨嘅大佬係咩？蘇共係咩？而家喺邊咧？係咪希特拉？仲巴閉，成個歐洲俾佢搞掂曬，係咪？到頭來咧，係咪？冇嘅，係咪？咁當然咧，有啲人話而家唔同，中國屌你咩？除咗即係啊軍事實力、政治喺國際政治嘅影響力，跟住仲有就係經濟嘅實力，係嘛？科技屌你真係，係咪？嗰啲民族主義上曬頭，係嘛？就以為自己係最大，我有14億人，係咪？有14億屌你咩？即係奴隸啫嘛！你而家係。所以你睇翻喺古岭头嗰场战争，大家可以即系睇历史，系嘛？全部有技术嘅呢个系，系嘛？双方面都有讲，系嘛？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讲呢一段呢一场战争，中华民国历史有讲，系嘛？客观嘅又有讲，咁啊，大家去比对一下咯。咁个结果先系睇结果先最重要啊嘛！你呢个金厦战争，你个目的系要搞掂埋台湾啊嘛，系嘛？你1949年呢一場古靈頭大戰，即係呢場所謂金門，即係喺台灣嚟講叫金門保衛戰，佢可以守住個金門，就守住台灣本土。你中國冇辦法搞掂金門，就登陸唔到台灣，係咪？咁你就解放唔到台灣。而家你習近平行出嚟，屌你咩啫？大大聲話我不排除武力解放台灣，咁你咪解放咯。而家毛澤東都唔得。咁你話我威過毛澤東，毛澤東嘅時候冇而家即係咁現代化嘅咩？講呢啲係咪？所以你我自己嘅睇法好簡單嘅，你國民黨又好，唔單止係國民黨，即係你在野嘅呢啲政黨啊，包括即係柯文哲啊，而家呢個第三大黨係咪？呢個台灣嘅民眾黨係咪？同埋呢個民進黨執政民進黨，如果你大家台海而家目前嘅形勢冇共識嘅話咧？你好快變咗香港嘅，唔好話阿富汗。有啲人話：，阿富汗同香港又唔同嘅，屌你咩唔同啫？一鳩樣而家係塔利班而家入咗阿富汗，佢而家咪一樣搞整肅、搞清算，咪一樣殺人，係咪？屌你香港，喂，咁而家阿富汗跟住出現逃亡潮，咁而家香港係咪逃亡潮啊？香港你係咪日日拉人咧？係咪？冇分別嘅，所以。喂，最近呢一個人大常委會本嚟喺閉幕嗰日就要通過將呢一個即係反外國制裁法列入呢個基本法附件3成為全國性法律喺香港實施，係咪？ 結果都要嗌停。當然有某君就認屎認屁，就因為佢寫咗篇文章，係嘛？呢篇文章就俾習近平睇到，係嘛？所以咧，佢哋就嗌停啦。咁啊，咁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某君就劉夢紅，係嘛？咁啊，跟住有啲 KOL 幫佢吹捧，我就真係覺得好撚好笑。如果你劉夢紅有本事寫篇文章令到習近平改變主意嘅，咁你唔該你寫篇文章叫佢老母收工啦，而家係咪？所以咧，中國人冇得救嘅，呢啲就係奴隸性格。雖然即係你劉夢紅都叫做話我，即係我係為國為民為咗香港，屌你咩！我要建言，我冒險建言。喂，但係你係只反貪官不罵皇帝，你喺呢個反外國制裁法，你唔係批評中國共產黨，你係批評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同埋呢一個林鄭月娥咋，大佬係咪啊？咁而家就係佢。人大常委会嗌停啊，唔系林郑月娥嗌停啊，夢紅哥，你搞捻清楚先得噶，大佬，啱唔啱啊？系咪？咁但系冇计，系嘛？咁佢要威嘅，啊，即系呢个咁啊冇计啊，我哋就俾个威啦。咁佢肯写呢啲文章都好过唔写啦，即系咁解啫嘛。咁唔使写，我哋屌柒啊林若华，唔系林郑月娥同郑若华噶啦，系咪？咁但係唔關佢事噶嘛，嚴格嚟講，佢只係話：喂，中共中央話要喂將呢個反外國制裁法列入全國性法律，咁佢就要喺香港一列入前人大常委一通過，香港就要本地立法，咁佢一定要擦鞋噶嘛，大佬啊，即係等於有個契弟去譚耀宗，係咪啊？喂，嗰日開會嗰一日前一日，佢就喺度吹風啦，話：喂，聽日閉幕一定通過噶啦，表決噶啦，係咪？佢係人大常委嚟噶喎，好啦，到。殺停唔表決呢一個所謂即係反外國制裁法列入呢個基本法附件三，成為全國性法律喺香港實施。跟住呢個譚耀宗話：啊，呢個亦都做得啱。咁屌你啦，乜你講鳩曬啦，真係呢啲咪奴才啊，係咪？咁但係你劉慕雄唔係奴才嚟噶嘛？你冇必要認屎認屁噶。香港有啲人可能好 appreciate 你寫咗咁嘅篇文啊，都講出香港好多人嘅心聲。喂，如果你通過呢一個反外國制裁法香港實施嘅話，就屌你香港金融中心就玩完啦。咁好多人都同意你呢個講法㗎喎，係咪？咁但係冇必要出嚟認叻啦，大佬。你因為呢鑊你認撚咗之後，下次你寫嗰啲文章唔撚靚，咁咪點解呢？即係有啲人就係咁，中國人就成日要強調有意無意話自己同中國領導人嘅關係幾好，我可以直達天聽。呢啲就係中國人嘅劣根性，啲就係奴才。雖然我同佢好撚老友，但我都不得不講，即係一講開就講啦，即係咁樣，係咪？咁你寫呢篇文，香港人都可能好 appreciate， 但唔係你嘅功勞啊，大佬。而係實際嘅情況就佢覺得，喂，唔撚掂。如果真係人大常委會通過呢個反外國制裁法列為全國性法律喺香港實施，香港真係會冧。香港會冧佢唔重要，搞到佢都會冧。屌你老味真係！喂，我話俾你聽啊，呢個係天意嚟嘅，你試下搞啊，係咪？所以即係頭先我講台海形勢，即係唔係黑心？你老母你最好打台灣，睇下邊個死先。喺而家咁嘅形勢底下，全世界都喐緊你嘅。你俾個機會人哋嘅，話俾你聽，係咪？屌你乜咁混啊！唔撚同你做生意，好多嘢可以做嘅，大佬。除非你撳核子彈咧，撳兩個核子彈嚟台灣，你成個台灣炸撚咗佢，係咪？得唔得咧？喺而家呢種咁嘅情況底下，可以咁嘅咩？蘇聯當年都唔得啦，大佬。大家有冇記得歷史有個古巴危機啊？金乃迪總統同克魯曉夫啊，係咪？讀下書啦，屌你咩真係！而家呢個係叫恐怖平衡。你有我又有就打唔成噶啦，你有核子彈我有核子彈就打唔成噶，屌啦我有你冇咁就打成噶啦，簡單道理啫嘛，係咪？讀下《孫子兵法》啦，屌你咩？你知唔知美國西點軍校要必修《孫子兵法》嘅？屌你真係係咪？人哋就真係即係識得呢啲嘢啦，你中國反為擦下擦下就以為自己好強係咪？休息一陣。